安全，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也不错，比较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受到节前集中采购的车流集中影响，新发地市场周边的道路车辆拥堵非常的严重。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北向南方向主辅路、丰台南路、京良路段的东段双方向，以及黄陈路、新发地市场路段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也提醒司机朋友可以提前选择相邻的路线来绕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最近让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宫颈癌的四价疫苗。 数据显示，宫颈癌是最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最近四价宫颈癌疫苗登陆北京，哪类人群可以接种四价疫苗？疫苗接种后是否意味着不会患上宫颈癌了？二价、四价到底有什么区别？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和睦家医院药事主任陶华、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詹才芳跟您说说，预防宫颈癌可以一针了事吗？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预防宫颈癌真的可以一针了事吗？因为最近这关于宫颈癌的四价疫苗上市了，很多女性朋友都跃跃欲试，想要试一试自己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疫苗来预防宫颈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和睦家医院药房主任陶华，陶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陶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网友们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嗯，还同时邀请到了北京和睦家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詹才芳詹主任来到直播间，也欢迎您詹主任。 你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和睦家医院妇产科的詹医生。 嗯，好，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最近很多人关注的这四价疫苗的话题。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一问二位嘉宾哈，我们经常说宫颈癌疫苗，但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叫法？应该正确的叫法是 HPV 疫苗啊。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 HPV 也就是叫人乳头瘤病毒，那么这种病毒的感染不仅会引起宫颈癌的发生，同时还会引起生殖器瘤，例如说尖锐湿疣这一类疾病的发生。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新上市的这个四价疫苗，我们正确的叫法应该是 HPV 疫苗，也就是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这是四价的疫苗。之前我们上市的是人乳头瘤病毒的二价疫苗。 没错没错。 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病毒其实不仅仅会引起我们说宫颈癌，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会由这样的病毒引起。那最近这个四价疫苗上市了之后，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朋友已经通过咱们医院接种这样的四价疫苗了？ 有啊，就是在北京和睦家医院，自从我们应该是上周三上周四真正的这个疫苗从长阳疾控送到了我们北京和睦家医院，不单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对这个有兴趣啊，我也在办公室的电话不停的响，手机也不停的有微信的咨询，就是我们很多的那个同事也开始陆续的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这个四价真的是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 嗯，那这个现在已经可以接种的这个我们说 HPV 四价疫苗到底和之前上市的两价疫苗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的接种的人群会不一样吗？他们防治的这个效果会孰优孰劣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二位嘉宾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随时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通过腾讯视频的视频直播平台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两位嘉宾直接的互动和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预防宫颈癌真的可以一针了事吗？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近日正式成立，今年研究所将会发布中国版糖尿病社区诊疗纲要，帮助社区医生掌握糖尿病的防治诊疗技能。目前北京市成人糖尿病的患病率高达 9%， 防控形势非常的严峻。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金奎表示，当前北京乃至全国的糖尿病研究水平和防治水平都是相对落后的，更多的是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原创的新药和治疗方案。但是在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人种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中国人的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西方人则是以蛋白类的食物为主，不同人种对于药物的治疗反应也不一样。今后北京市糖尿病研究所将会通过在糖尿病流行病学、发病机理、微血管并发症、临床药物研究治疗和新药开发等领域的研究，为糖尿病的防治提供基础临床研究方面的原创性成果。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明天就是立春了，此时春阳生动，万物复苏，按照自然界的属性，春属木和肝相应，所以说立春养生更应该着重于养肝，着眼于保护出生之阳气。中医的理论认为，肝主情志，怒伤肝，因此养肝的关键就是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戒暴怒或者是心情抑郁。春季人们容易倾向于两种消极的情绪，一种是春季阳气生发，容易造成肝火上亢，情绪激动，动辄大发脾气；另外一种则是春季容易导致的情绪低落，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预防这些不良的情绪可以通过多和亲友沟通，不要自己钻牛角尖，其次就是在适合的天气走到大自然当中，享受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美好春天。 虽然坚果是好东西，但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放心吃的。坚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油脂，有滑肠的作用，腹泻的患者是不要吃的，而且肝胆功能不良者也应该谨慎使用含有高脂肪的坚果。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和睦家医院药房主任陶华以及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詹才芳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预防宫颈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针了事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两位嘉宾，现在这个四价疫苗是不是已经可以接种了？这个嘉宾告诉我说，不仅可以接种了，而且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不仅是很多的患者想要接种，而且很多单位的同事，也就是医务工作者，也在询问相关的接种情况哈。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样的一个疫苗啊，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如果我们接种了这个 HPV 疫苗，甭管是两价的还是四价的，大家都想问一个，就是接种了之后，是不是这宫颈癌就真的不会再找上我们了呢？ 不是这样的。因为接种宫颈癌疫苗并不代表100%的预防了宫颈癌。当前的疫苗啊，没有能够针对全部致癌的病毒亚型都覆盖。因此在进行疫苗注射以后，不可以高枕无忧的。在国际上始终认为，最有效的宫颈癌的预防手段还是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所以宫颈癌疫苗不能够替代做宫颈癌的筛查。和没有接种疫苗的女性一样，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性依然需要定期做宫颈癌的筛查。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引起宫颈癌并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这个 HPV 病毒，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我们接种了这个疫苗只能够预防大部分的这个 HPV 所引起的宫颈癌的这个情况？ 对，它只能够预防我们所打过疫苗覆盖的引起的宫颈癌，对，有预防作用。那没有覆盖了就不能起到预防作用了。 好，那大家伙就会有一个疑问了，既然我接种了这个疫苗还依然有可能得这宫颈癌，那我还接种它干嘛呀？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接种，把这钱省下来呀？我们跟大伙来说一说，如果没有接种的话，是不是它的感染几率或者说患宫颈癌的几率真的会比如说高很多呢，和接种的朋友相比？ 是这样的。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的科学家 Hausen 他发现了 HPV 实际上是导致宫颈癌的元凶，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从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 HPV 和宫颈癌之间的关系了。我们知道这个 HPV 这个疫苗它能够预防大约70%的宫颈癌，因为有一部分的宫颈癌，例如说宫颈转移癌，就是跟 HPV 不相关的。这种宫颈癌是没有办法通过 HPV 疫苗来预防的。 好，在研究当中啊，有一个发现说，中国的女性 HPV 感染的年龄层是成了一个双峰的分布。第一个高峰呢是17到24岁之间，第二个高峰是40到44岁之间，这是 HPV 感染的两个高峰。很多朋友说，这 HPV 感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和我们说的这患了宫颈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如果感染了这个病毒，是不是意味着这宫颈癌已经找上自己了？ 也不是这种情况。现在研究发现呢，80%的女性一生中都有可能会感染到 HPV。 那就是大部分的女性朋友都会感染这样的病毒。 是这样的。但是正常情况下呢，这个 HPV 病毒可以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所以短暂的感染不会是一件什么特殊的事情。就相当于您得了一次病毒感冒的感染。这个时候可能您还没有症状呢，病毒已经被您体内的免疫系统清除出去了。真正导致麻烦的是那些持续存在的病毒感染。如果说同一亚型的 HPV 病毒持续存在超过2年以上，那么就有机会导致宫颈的癌前病变。那么从癌前病变变为宫颈癌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如果查出了 HPV 感染的话，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我们对比一下之前的这个体检报告，如果我去年没有，只是今年有的时候，您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时候和我们说的 HPV 感染之后引起宫颈癌还隔着10万8千里呢。 是这样的。现在的指南提出了有特殊两个亚型。 HPV 有很多型，其中有16型和18型。如果这两个亚型是阳性的，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就做一个阴道镜的检查。其他亚型呢，如果没有细胞学的改变，是可以观察的，可以半年再复查一次的。 嗯，好，我记得之前我们说的这个 HPV 疫苗当中的二价疫苗上市的时候，好像其中就是16型和18亚型的这个疫苗。 对， 这次我们上市的是四价的 HPV 疫苗，那其中增加了哪两个亚型呢？ 增加的是 HPV 6型和11型这两个亚型。 6型和11型。 对、嗯、对。那刚刚詹主任也说了，就是说研究显示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是大部分是与 HPV 的16和18型相关。 嗯、 那这个多增加的6和11则是与像一些皮肤油啊，然后生殖器湿油或者低级别的这个宫颈的细胞病变是相关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回增加的这个6亚型和11亚型的这个 HPV 它对于宫颈癌来说、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没错、 嗯、 主要 是 对生殖器的这个湿油有作用、 哦、相对来说、嗯、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引起的没有那么严重的这个疾病。 嗯，没错、 嗯、好，那听众朋友也想问问两位专家哈，说哪些人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HPV 这样的一个病毒大家族，它其实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比较危险的是16和18型这两个小兄弟，我们之前的两价疫苗就是针对他们的，这次呢又增加了老6和老11，也就是变成了四价的疫苗。那有哪些人群是宫颈癌的高发人群？比如说同样我都感染了16或者是18型的，那哪些朋友更容易发展成宫颈癌？这个有统计吗？ 我们医学上讲宫颈癌的高发人群，例如说多性伴侣，或者是过早有性生活的，长期吸烟的，长期口服避孕药的，或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药物的，或者是患有免疫抑制性疾病的等等，这一类人群属于高发人群。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性伴侣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些我们用这个免疫抑制剂的朋友，也是他属于这种高发人群。这是不是和我们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可能没有那么强有关系？ 是这样的，HPV 感染之后，刚才我提到了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如果您的身体很健康，一般来说6到12个月我们可以复查的时候会转阴了，但是对于免疫功能差的人就不一定了。 哦，好，那免疫功能我也想问问，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像老人孩子他其实是属于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那对于比如说小的小女孩或者说年纪大的这种老年女性，她们会不会患这个宫颈癌的风险也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呢？ 其实30岁以下的女性并不需要常规的做 HPV 的筛查。 嗯，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年纪的年轻的，就像您说的小女孩，她们感染了 HPV 一般来说短暂时间感染基本上都能被人体的这免疫系统清除。 嗯， 所以说 抵抗力还比较强。 对对对对。而65岁以上的女性来说呢，我们也不需要常规筛查。 嗯， 如果说之前她的化验都是 OK 的，那么65岁以后我们不需要做一些宫颈癌的筛查了。 嗯，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说的这个 HPV 病毒它的传播途径是有关系的呢？ 没错，是这样的。HPV 主要通过性传播，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例如说亲密接触等，所以说这个跟这有一定关系的。 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性传播。 嗯， 所以说像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和65岁以上，可能这个时候性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它感染的风险也比较小。 是这样的。 嗯，好，那这次上市的这个四价宫颈癌疫苗增加了6亚型和11亚型、和之前我们上市的这个两价疫苗到底有什么区别？好像我听说是年龄段有区别了。 没错没错，除了它能包含的亚型，它的年龄段所批复的年龄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目前其实我们全球范围内的话，我们现在有广泛使用，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哈，因为也有媒体上也有做一些广告，就是我们广泛使用的 HPV 疫苗已经有三种了。那一种就是最先在去年已经中国年初的时候上市，是由格兰苏史克公司研发的二价疫苗，叫西卫士。那这个疫苗是可用于防治 HPV16 HPV18， 那主要是能够预防大概70%的宫颈癌。那么现在刚刚上市呢，是由默沙东公司研发的四价的，我们叫加德修。 那这个是可以防治 HPV 6 11 16 18四个亚型。那么除了这个宫颈癌还有这个像皮肤油啊、尖锐湿油、生殖器油之类的一些疾病。那么还有一种还未在中国上市，就是同样是这个默沙东公司研发的九价疫苗，它叫加德修9。那它覆盖的亚型更多，它能覆盖九个 HPV 的亚型，就是6 11 16 1831 3345 52和58型， 更全面了 更全面。所以当然肯定是覆盖的面越广越好所以还有，当然在中国的话现在只有这个二价和四价，那二价的所批复的年龄段在中国是9岁到25岁那四价在中国批复的年龄段是20岁到45岁 20岁到45岁， 没错， 相对之前上市的疫苗它的这个接种的人群年龄段更扩大了， 没错。 我记得之前两家疫苗上市的时候，我们请过这个妇科方面的专家来做客节目，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两家疫苗即便是超出了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接种，也依然对于宫颈癌是有预防效果的。 是，没错。这个其实主要是我们要一方面是看这个临床的一个它的有效性。那临床有效性，二价疫苗肯定，如果你哪怕是超过说明书所批复的年龄段，它也是有效的。因为如果你只是说我就想打个疫苗，我只要防止这宫颈癌就可以了，其他的尖锐湿油啊、皮肤油我可以先不用去管它，因为毕竟它不是致命的。那么二价疫苗它同样有效。但是因为我们接种的话都要按照说明书，因为说明书是一个法律的依据，能够保证我们合法合规的接种这个疫苗，所以我们还是要尊重说明书所批复的年龄段。所以一旦你超过这个25岁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去接种四价，它其实更好啊，你多两种的这个 HPV 亚型，那保护更多，那为什么不呢？ 也就是说其实在理论上来说，两价疫苗超过了25岁30岁的女性朋友接 种 也是依然能够起到预防效果的，但是由于药品说明书规定了它的这个接种人群是9到25岁， 是的， 所以说超过25岁的话，我们在正规的接种门诊，医生是不能给你接种的， 不能接种的， 超过了它的规定人群。 对，但是我们会建议说您就接种四价就可以了。 现在超龄的女性朋友有新的选择了，因为四价疫苗现在上市了。四价疫苗的接种的这个年龄层，再跟大伙说一说，是20到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比如说低于20岁的朋友，他也想预防的更全面，他可以选择四价疫苗接种吗？ 这又是一个我们这个说明书所批复的年龄段的问题了，因为四价的疫苗只是从20岁开始虽然在国外，国外其实从9岁四价疫苗就可以开始接种，但是在国内的话，目前只是从20岁开始批复了。虽然我知道，因为之前也是跟默沙东公司的他们的一些专员交流过，默沙东公司现在也是在全面的致力于让他们的四价疫苗在小年龄段，也就是9岁到20岁这个年龄段，也能够相应的扩展他们的批复范围。但是在这之前，很不幸的，我们20岁以下的女性是只能接种二价而不是四价。 所以说还是严格按照这样的一个疫苗的说明书，四价疫苗针对的人群就是20到45岁。超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 没错，没错。 而两价疫苗呢，就是针对9到25岁的女性朋友 了。对，大家就清楚的记得这一点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一些问题哈。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自己怎么才能够确定是不是自己已经感染了 HPV 病毒呢？他说最近在性交之后啊，都会有出血的情况，想问问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可能是宫颈癌的一个信号呢？ 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 HPV 病毒，需要到医院来，医生做一个正规的 HPV 检查。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么同房后出血在临床也是比较常见的。首先我们要筛查有没有宫颈的息肉呀，或者宫颈糜烂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要做一个宫颈的细胞学检查。和 HPV 检查来联合筛查宫颈癌。宫颈癌在早期也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有很多人没有任何症状，包括从肉眼观察也看不出异常表现，只有通过细胞水平的监测才能够判断它早期有什么病变没有。到后期就会出现有同房出血呀，或者医生检查以后接触性出血呀，或者又在月经期间非正常的月经期间的出血，以及绝经后的出血，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阴道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有异味，那么这些情况都是需要通过细胞学的筛查来判断的。 也就是说出血有可能是宫颈癌的一个信号，但并不是所有的出血都和宫颈癌是有关系的。 没错，是这样的。 嗯，好，那也想问问您，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如果感染了 HPV 之后呢，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宫颈癌之前的一个状态。 对， 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预警信号，提醒女性朋友有可能这个时候 HPV 已经感染，并且已经在向宫颈癌这个方向发展了，大家得提早去干预它，治疗它了。 是啊，如果您有 HPV 感染，我们就要知道您是否有这个细胞水平的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CT。HPV 结合 TCT 的筛查，就能够明白您现在属于这个宫颈病变的什么程度了。 嗯，所以说还是通过比如说肉眼或者是自身的感受是很难判断出来的。 对， 还是得通过这种检查数字化的这种指标来帮大伙判断。 是这样的。 嗯，好，继续来看小甜甜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如果已经感染过了 HPV， 是不是意味着这疫苗就没有必要接种了呢？可能对于疫苗，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感冒也是，我们说流感，如果今年得过了，可能这个流感疫苗就没有必要再接种了。HPV 疫苗有这样的特性吗？ 还是很有必要接种的。 嗯， 因为现在您感染的这个 HPV 是某一种亚型，而我们接种的这个疫苗里面可以覆盖有其他亚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其他型别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它能够预防 HPV 的持续性感染。所以说对于这个已经有性生活或者已经有 HPV 感染的女性来说，接种还是很有意义的。 嗯，还是很有意义的。也帮她再追问一下哈，像如果已经感染了 HPV 的病毒，而且我们在医院已经确诊过，比如说我感染的就是16型和18型，也就是我们疫苗主要防治的这两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没有必要再接种这个两价疫苗，它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您可以接种四价疫苗，因为它还有6和11可以预防尖锐湿疣啊。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真的是感染了 HPV 之后，到底是感染的什么样的亚型，这个是需要我们先确定的。 对， 嗯，如果这四个亚型您都感染过了，那还有必要接种是不是就没有了？ 如果16、18都阳性，那真的要做阴道镜检查，看您是否有癌前病变发生了。 嗯，好，所以说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查出来有 HPV 感染的话，还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下一步的判断，因为很有可能我们说宫颈癌就是由这个16和18亚型所引起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预防宫颈癌是不是真的可以一针了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听说这宫颈癌疫苗一定要在性生活之前接种，想问问二位嘉宾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是9到13岁开始打疫苗。 嗯， 那么一般认为青春期的女性是 HPV 疫苗的首选人群，在开始性生活之前完成3剂的注射是效果非常好的，因为在这个期间体内产生的免疫反应更强，产生的抗体水平更高，能够对个体的保护性更大一些。但是如果说已经有性生活了，还是很有必要注射的。有性生活之后呢，打上这个 HPV 疫苗同样能够对这些亚型有保护作用。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在没有性生活之前接种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对， 但是有过性生活之后也并不意味着接种就没有意义了。 是这样， 同样也能够起到保护的效果。 嗯 嗯，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继续发送我们的微信到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梦中的天很蓝，山很高，我翻山越岭才看到你的讯号，梦到你的美，你对我的好。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通过节目上半段的两位专家的介绍，其实我们了解到宫颈癌的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并不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所有的这种宫颈癌的发生。所以说想要预防宫颈癌也没有办法做到一针了事，但是接种这个疫苗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大概帮我们预防像 HPV 16、18亚型 70% 到 80% 左右带来的宫颈癌的这种风险。那关于宫颈癌疫苗的接种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和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就可以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在疫苗接种之前需不需要进行 HPV 病毒的检测呢？ 目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卫生组织均指出，在接种前不需要进行 HPV 检测。 嗯， 2017年6月份，美国妇产科学会也在这个委员会意见中提出了接种 HPV 疫苗以前不需要进行 HPV DNA 的监测，同时指出不论有没有性生活，无论是否 HPV 暴露，都是要推荐接种 HPV 疫苗的。 哦，好，那也帮大伙来具体解释一下吧。既然这个 HPV 的疫苗它其中就是这个 HPV 的病毒号，如果我已经感染了再接种，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会不会比如说加重这个感染的程度，甚至比如说现在还是感染，我再接种了疫苗给它加强了火力，它直接就已经开始发病了，会这样吗？ 不会的，因为HPV 疫苗有几十种亚型，所以我们经常遇到在门诊经常看见很多病人感染的什么53、33、31就不同亚型的这种感染，而我们疫苗针对的是16和18这两项最重要的 HPV 感染宫颈癌的这两项亚型，所以说针对这些病人还是很有必要打疫苗的。 嗯，还是有必要的哈。 嗯， 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两位嘉宾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 HPV 的病毒通过自身的抵抗力是可以消灭它的，那我不打疫苗，我注重锻炼身体提高自身的抵抗力是不是就行了呀？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平时会跟病人说一定要多锻炼身体，提高你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这样的话等您一年之后再来复查有可能就转阴了。 嗯 啊，当然也有没法转阴的，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检查了。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对于预防这个宫颈癌也依然是有好处的， 非常有好处的。 对， 嗯，但是不能够替代我们说疫苗带给我们的这个保护作用，是吗？ 对，我想应该这个是得从预防这些 HPV 的那个感染，应该从三个部分哈，一个是像詹大夫刚刚说的，增加自己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越强，很有可能就算感染，它马上也会没隔多少时间就被消灭掉，被清除掉。还有一个就是打疫苗，它能够给你刺激你的机体产生这个免疫力，帮助你产生更多的抗体去消除。那还有一个就是筛查，所以这三部分都要做到，我们才能够得到100%的保护。 嗯，所以说预防宫颈癌不是一针就可以了事儿的。 对，没错，要从这三方面都做， 我们都得努力哈。 是的，是的。嗯， 除了我们说的锻炼身体、接种疫苗之外，刚才呢，这个陶主任特别跟我们说了，还需要做这个相关的检测。那这个检测也帮女性朋友问一问，比如说多久做一次合适？一年一次。会不会比如说如果我是在高发的这个年龄段，会不会我需要加密一下？ 对，我所知道的是妇科都是有指南跟我们说的 是这样的 指导，不同的年龄段多做什么检测，多久检测一次，这个张大夫是专家。 来，詹主任跟大 家说说，我们宫颈癌的筛查是有指南的。在13年的时候，新英格兰杂志就发表了一个总结了近些年的规范，然后提出了大概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啊，21岁以下的不需要筛查，21岁在29岁之间每三年做一次 TCT 检查，就我刚说的细胞学的筛查。 嗯， 那么30岁到65岁之间可以每五年进行一次 TCT 加上 HPV 的联合检查，也可以进行每三年一次的细胞学检查。 嗯， 如果不方便做 HPV 的话，那么65岁以上呢，就如果之前检查都是阴性的就不需要再做检查了。 好，也就是说其实刚才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它的检查周期还都是比较长的。 对， 即便比较频密的也是三年左右，我刚才说一年检查一次其实还算是检查多了的。 如果是按照这个年龄段，您可以刚才对应一下，如果是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基本上即便是要检查的话，频密一些也是三年左右检查一次，这个密度就是合适的了。 对， 相对来说 HPV 感染之后到它发病，节目的上半段詹主任跟大伙说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可能得十几年才会有这种发病的情况哈。还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一些人不太适合接种四价或者是二价疫苗，除了年龄这样的一个硬性的指标之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指征会提示我们不能接种这样的疫苗？ 对，虽然说 HPV 疫苗上市以来它仍然已经上市十年了，各方面都是证明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疫苗，但当然也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适宜接种的。首先我们说如果你曾经对 HPV 疫苗或者它的病毒蛋白或者它的疫苗里面的任何的附加成分，因为一个疫苗里面除了它的这个病毒蛋白作为主要成分以外呢，它还会有一些添加的成分来保证这个疫苗能够稳定，并且呢它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免疫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附加成分。如果你对里面的一些成分是有严重过敏反应的，那你是不适宜接种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妇女观众会比较关心的，就是孕妇或者我正在备孕期间，那么我们说怀孕期间的确是不适宜接种，虽然目前所做的所有的临床研究都说HPV 疫苗对于这个孕妇或者胎儿并没有致畸或者不良或者任何危害的作用，但是为了保证起见，我们还是建议你怀孕期间还是不适宜接种。如果你正想要接种，对，备孕的话，你要不就是等半年把你这个三针打完之后你可以安心的这个做备孕然后怀孕，或者你就等宝宝生下之后生产完了再接种，依然是可以正常接种的。虽然是再次说这个疫苗本身是对孕妇或胎儿产生不良影响的，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患者说，诶，我是打了之后发现我其实已经怀孕了，我打的时候那我这个宝宝是不是不能要了，那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我们应该没有一个妇科大夫会说，诶，因为你打了疫苗所以这个胎儿你就要打掉，因为这个疫苗对于孕妇和胎儿是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对 尽量 为了保险起见，没错没错。那如果接种之后如果你发现怀孕的，那你就是停止后续的针刺，只等到你生产完了之后再把后续的针刺补上就可以了。 好，那也就是说它的不适宜的人群除了这两类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哺乳期的妇女我怀孕完我可能就在有一年的哺乳期，这个接种其实临床上来说仍然是还是可以建议可以安全接种的，但是我们是建议你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再确认一下是否可以安全接种。 好，主要是这三类人群需要特别留心一下哈。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是过敏反应的这种人群，尤其是对一些物质是有强烈的过敏反应。这个在没有接种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对它过不过敏、啊。 不一定知道，对。可能因为你在没有接种之前你对于这个 HPV 的病毒蛋白到底过不过敏你是无从知道 的 但是它一些附加成分在说明书里面是有写它详细的一些附加成分是什么，这些附加成分在你以前接种过的疫苗当中有可能有出现过，那如果曾经有过严重不良反应的你就要注意了 需要告知医生， 没错，对。那当然这个病毒蛋白你到底过不过敏，你可能因为这个疫苗是要接种三针的，所以接种完第一针之后如果没有过敏那就是很好，如果有过敏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有可能医生就会叫你说接下来针刺就要权衡利弊，有可能这个就是不能接种 的，不能再接种了。那如果在第一针接种之后出现了这种过敏反应的话，比如说会不会有风险伤害到我们本身的这种身体甚至是生命？ 本身这个过敏反应它也分轻度的，可能只是起一些皮疹，但也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过敏性休克啊或整个呼吸困难这个到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这个是属于哪个程度的过敏反应，而你是否需要因为这个过敏反应而去停止后续的接种，这个就是需要每个不同的这个症状根据的症状医生再去做一个临床的决策。 所以说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想要接种这个 HPV 疫苗，甭管是两价疫苗也好还是四价疫苗也好，在接种之后我们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非常严密的这个观察期，看看有没有过敏反应。 对， 一般比如说我们观察多久没有过敏反应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 大部分的过敏反应是在你接种的 15分钟之后就会马上产生，当然也不可避免有一些可能是接种之后好久，所以我们一般给病人接种完疫苗之后都会留在当地观察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的强烈的过敏反应、如果有的话我们当场也是会有接种的措施、或者不是接种措施，抢救的措施来帮助你去应对这个过敏的反应的。所以大家如果接种疫苗一定要去由疾控中心批复的接种单位来去接种这个疫苗，来保证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急救的措施、来那个保证你这个接种的安全。 不光是接种过程的安全，在接种之后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像这些批准的机构它是有相应的抢救的资质和能力 的，没错。 好，也提醒大家接种完了之后别着急走，咱们去接种疫苗的话最少咱们是不是得留出一段时间来，比如说这个我接种完疫苗后面还有事呢，我立马就要走、这其实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不负责任了。大概最少应该留出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观察的时间哈。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接种了疫苗之后这还需要检查宫颈吗？检查的周期能不能相应的放得更长一些呢？詹主任 啊，不是这样的，接种疫苗之后和没有接种之前我们说是一样的，都是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周期， 这个周期， 对对对，周期来常规筛查宫颈癌。 那也就是说接种了疫苗之后该查还是得查，而且周期也没有变。 对，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想问问说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预防 HPV 的感染呢？说每次性生活都会要求对方戴避孕套，想问问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彻底的杜绝 HPV 的感染了呢？ 我们刚说的 HPV 的感染主要通过性传播疾病，所以说呢，避孕套可以降低HPV 感染，但是它并不能杜绝，因为 HPV 可以感染到那个避孕套覆盖不到的地方。所以说避孕套不能充分的预防 HPV 感染。有一个针对大学新生的研究发现，不使用避孕套的话呢 ，HPV 感染率是 89.3%， 那么使用者呢就是 37.8%， 所以还是有效果的。另外一个就是男性如果有包皮的话，做包皮环切能够减少携带的 HPV， 这样呢增加对 HPV 的清除。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接种 HPV 疫苗啊，这个对预防这个 HPV 感染也是很有效果的。 好，您既然提到了这个预防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男性朋友这个包皮环切的问题，也帮很多男性朋友问一问，其实我们说这次四价疫苗的推出，其中增加的这两个亚型，很多针对的这个疾病其实是男性朋友比较多发的，像比如说尖锐湿疣什么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一些疾病。那男性朋友要接种这样的疫苗吗？或者说我们家里条件比较好，有条件的话是不是夫妻双方一起接种，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哈，其实 HPV 在男性和女性当中都很常见哈。我们说无论男性女性，我们一生中感染 HPV 的概率都是有 80% 甚至更高。 不分男女。 不分男女啊。接种 HPV 疫苗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男性预防通过 HPV 感染的生殖器方面的疾病啊，刚刚说的生殖器疣、甚至肛门癌、阴茎癌。但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目前在我们国内所批复的没有给男性这个批复所可以接种无论是已经上市的二价或刚刚上市的这个四价，目前还没有被批复可以使用于男性虽然在国外莫夏东公司研发的这个四价和九价的 HPV 疫苗是可以用于男性的，在国内还没有被批复，所以应该是没有医生会给男性开。但是莫夏东公司应该是也在寻求这方面的批复啦，所以希望不久以后我们男性同胞也可以相应的得到这个 HPV 疫苗的这个治疗 接种服务哈。其实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跟年龄有点类似，一个是我们说理论上的 临床理论上， 一个是 对对临床实际的批复的年龄段 所以说现在在国内男性朋友还是没有办法接种的。 对， 但是我们从理论上帮大伙来分析一下，如果夫妻双方男性和女性都接种了，它其实的保护效果或者说它的这个保护力应该是 更 好的， 是肯定的。 好，继续来看看有张阿姨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二位的一个问题她想问问说，女儿34岁了，在备孕当中，现在听说了能够打这个四价疫苗，想问问如果现在接种的话，打完疫苗多久之后才可以怀孕？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禁忌人群有点重合哈。 没错，没错。 但是它是备孕当中。 备孕当中，对，大家都可能很多担心，就是会有一些说用药完你必须间隔多少时间， 会不会有残留啊？什么时候能代谢我们体外啊？ 对，临床研究其实是发现，你备孕完那个叫什么，打完疫苗其实是可以马上怀孕的。当然，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大部分的医生或者甚至我们默沙东厂家的一些医学专家都是说，你最好间隔大概3到6个月，然后开始怀孕，这个是不是会比较保险啊？ 也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最好间隔半年之后 对 再进行怀孕。 没错，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万一你是刚刚打完疫苗，然后马上发现就可以 怀 孕，这也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它对你的宝宝是会有伤害或者对你有伤害，都是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也都是安全的。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回答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的问题，关于这次上市的 HPV 的4价疫苗，它和之前上市的2价疫苗在接种的流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接种的次数，之前2价疫苗是一共接种3次。 3次，对，是016。 对。 它接种的时间不一样，这两个疫苗都是要接种3针。2价疫苗是016，也就是现在接种1针，1个月以后接种2针，然后在 6个月 的时候接种3针。那么4价疫苗是026，也就是现在接种1针，2个月以后接种2针，然后6个月以后接种3针。那当然，因为你可能时间不能算得那么准，有时候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一些那个工作的安排没有办法那么刚刚好，那么也是会有一些灵活的一些程度。比如说这个四价，它第一针跟第二针之间你至少间隔1个月啊，就是你可以缩短，本来是应该间隔2个月，但是你缩短到只要不少于1个月也是可以的，你提早接种一点时间也是可以的。那么第三针就保证你在1年之内能够把3针都打完，这个仍然是可以的。 好，那间隔周期和2价疫苗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对。 好，也想问问，既然要接种3针，那接种完第一针、第二针之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说我接种了1针之后，这个时候我的免疫力已经有了，后面只是为了加固我的这个免疫力？ 对，其实它的第二、第三针都是为了加固，保证我们的免疫力能够达到100%啊。所以说接种第一针，你哪怕后面2针因为某一些原因完全没有接种，并不是说你的免疫力就是降回到零，它仍然有一定的保护，只是这个保护不完整。所以我们后面说的这个加强针都是为了让你的保护更加能够达到100%的保护。 哦，这就跟我们说盖长城抵御外敌是一样的。 对对对， 我们 一个堡垒，一个堡垒 已经垒了50厘米了， 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还是能起到一定防御作用 的。 真的想挡住的话，咱还得第二针、第三针把这个墙垒高高 的 才行。 是的，是 的。好，那在接种完疫苗之后，也想帮大伙问问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注意事项，在3针接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性生活会有影响吗？在这个接种的几针间隔中间，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像饮食或者说生活习惯的这种禁忌？ 实际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女性朋友的患者问我们说，诶，听说月经期不能打，或者之类，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是没有完全这样的禁忌的啊，没有说你在这个接种过程当中月经期不能打，或者不能有性生活，或者食物上这些禁忌，应该来说都没有。唯一就是当你本身比如说你知道你要接种，但是我现在正在感冒，或者我知道我现在的免疫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能不是很，你的免疫效果可能达不到很完整。所以如果你正在生病发高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你接种，避过这段时间。其他的其实是没有任何禁忌的。 和经期啊什么的也没有太多的关 系。也没有 关 系，其实没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大家只要避开我们说感冒发烧的这一段时间， 对， 这就没问题了。 因为这段时间你的免疫力可能低下，接种了疫苗你的免疫反应没有预期当中好而已。 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那最后呢，也请二位跟我们说一说二位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继续找到二位。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周五全天，在和睦家医院讲台路主院出院出门诊。对， 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大家还可以在和睦家医院继续找到詹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中医故事，会为您讲述李时珍的中医故事。如果您感兴趣，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